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宋有义和窦维科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儿。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力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窦维科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儿在全农场都传播开来。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四五天之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代工队长来通知纳秀云，叫他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厂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厂部的时候，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一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儿，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湘书，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湘书的脸刷的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就问他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那两个人都回答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他承认他造谣惑众了，可他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湘书说话了，他说，宋队长，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啊。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说着话，他就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湘书给铐起来了，靠的是背靠，背靠，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边，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这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两个20多岁的女人，那年李怀珠26岁，张湘书23岁，两个人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他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咔啪咔啪的响声，他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个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个时候，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的哭啊，哪儿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他们拖到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房子里去了。拖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能走路， 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儿，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他们的头。他们的脸色惨白惨白的，泪水从他们脸上流过，豆粒儿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他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就宣布散会。散会以后，我和纳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都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靠起李怀珠和张香书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纳秀云散布的多呀，该把我们两个人靠起来才对呀。李怀珠和张香书是两个性格内向，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呢。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这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是他知道我和纳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他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地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代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张香书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他们俩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他们抬回猪圈来，然后他们就在炕上躺着。他们自己说的，他们的胳膊一靠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书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靠起来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都浸透了，把趴的地方都浸湿了。头一天听了农业队代工队长的话，我和纳秀云就很紧张，张香书这么一说，我们俩的魂儿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纳秀云铐起来。谁知道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就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加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征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纳秀云就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征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儿了，我们就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儿。黄征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代工队长说的。黄征青着脸就回厂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纳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他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后多次再版。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 过了几天，我、纳秀云还有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加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以后，劳改医院把张香书、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纳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也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纳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个月发30块钱的工资。真是因祸得福啊！我们离开加边沟农场不久，加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了20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到了60年9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只有10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14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1年多里，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行销骨立。家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的时候一样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她每个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7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家农来到我的宿舍，说是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他叫我给他看着家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的时候，每过1-2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家农。家农这时候刚刚2岁零1个月，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以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的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给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就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的撕啊撕啊，不哭也不闹。可是这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10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哇哇的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家农在哭，他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是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啊哭啊。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我就抱着家农走到厂部外边的路上去迎他。我抱着家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1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往常的时候，李怀珠一看见家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啊，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一天，他看见我抱着家农站着， 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他，妈妈抱，妈妈抱。他竟然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他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他的脸色不好看，认为他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他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他，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他会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回到宿舍，我一边走路一边想，他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一定会嚎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他一声也没哭，也没有流泪。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天早上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边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个人帮我挖了个深一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我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他一声也没有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他去看丈夫的过程。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加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加边沟的右派和其他的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了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加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是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加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有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个月发30块钱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以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加边沟的那18个姐妹，我们8、9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 又都调回磨坊去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都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我后来在兰州见过他，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的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先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以后一直没有工作，后来跟母亲远走他乡到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见过她。窦维科回交通厅去了，文革以后我见过他一次，还是那么洋气，50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呢。那秀云后来当了处长，在公安厅，他运气好，62年甄别的时候就平反了，不是右派了。他和我是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以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62年甄别的时候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一直戴到了1978年。毛应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的时候被枪毙了，他从加边沟回到兰州以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候都36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他在公审大会上胡来。油田回到兰州以后完全神经了，他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他捡树枝干什么，他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他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2年医院，出来以后就病休了。他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他的一个孙子就是宋雅杰的儿子伺候着。哦，宋雅杰，你是问宋雅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3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就是宋雅杰，可是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油田回到兰州。这个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油田，就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监狱里了。改革开放之初，宋雅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以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雅杰也50几岁了。张香书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张启贤很惨，他男人陷害他，当了右派，送到加边沟，出来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他。我见过他，说他，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呢？他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以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40年过去了。 记忆力不行了。哦，对了，加农如果没有死掉，今年应该是整40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唉，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呢？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加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见到，加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